知道为了什么，忧愁它围绕着我，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天气你对我说，永远的爱着我，千言和万语随浮云掠越过，不知道